在抓证平台，咨询电话95081。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在线香河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在线香河。 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京沪高速进京方向四环到五环车多，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险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今天是五一劳动节，那在歌坛也有不少爱岗敬业的榜样。歌坛常青树张信哲这几年就颇为活跃，2015年专辑《还爱》，2016年《歌时代》，2017年《永恒》，今年推出单曲《不再》，也拿到了中歌榜的冠军头衔。已经出道了30多年，张信哲还可以保持常青的秘诀，那就是永远的热忱和责任。歌手越劳苦，歌迷越幸福，总是可以听到他们的新作品。好，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张信哲2016年发表的《回》。 有一些声音在我的胸怀，峰回路转，如此纠缠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向你说句话。越过千山万水，忘记疲倦的我，向晚的城市夜色为淹没，你用你的一切等待我，你漂泊，我用我的漂泊等待你的一切，你用你的一切等待我，直到何时才能向你说句话。

线索，我重温心中的寄托，爱不如火，依然执着 Just follow me， 感受我的力量 Just follow me， 我要带你前往闪烁的地方 Just follow me， 感觉我的释放、oh, Just follow me， 我要带你跌入闪烁的光芒，我心里里的曙光， 细听着破晓的前奏，放手与薄茧的守候，枪林弹雨里不停留，以为前进等于自由，我们在逆流中搏斗，坦然失去所以拥有，我乘着顺风来破浪，我背上命运的悬战，未知是种种的目光闪烁不还，带你起航 Just follow me， 感受 换个右边睡吧。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，球鞋、手表、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，早上等着你 首越听越喜欢的歌，来自于莫文蔚，慢慢喜欢你。莫文蔚堪称是歌坛的工作狂，出道二十多年，仅仅是在2014年才给自己放了第一个假期，而在每一个重要的出道节点他都会举行活动。下面这样一位同样是停不下来，他是被大家公认的劳模。前不久的意外坠马牵动了不少歌迷的心，还好已经康复了。但意外坠马牵动了不少歌迷的心，还好已经康复了。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受伤，他在拍摄《全职杀手》《大块头有大智慧》《墨攻投名状》都有受伤记录，总是伤好之后马上就投入到工作当中，敬业精神让人称赞。我们即将听到的是他的代表作《男人哭吧不是罪》，我们有请刘德华。稍后还将听到同样勤奋我们的榜上歌手叮当的打榜歌曲《一样的月光》。 在我年少的时候，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，在我成熟了以后，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，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，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，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说我心里憔悴。男人流泪的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，人脸后悔的时候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，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，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，开始慢慢卸下防卫，慢慢后悔，慢慢流泪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，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，微笑背后落着深心碎，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，尝尝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，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，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。背后落着深心碎，

继续来关注朗读者第二季将于5月5号开始每周六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。第一季节目中邀请姚明、李彦宏、贾平凹、余华、赖声川、胡歌等公众人物参加。节目组还开发了朗读者 APP， 观众不仅可以观看节目视频花絮，参与朗读亭录制，还可以录制与节目主题词相关的内容并分享给朋友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《中国歌曲排行榜》，你好，我是耿化。在五一劳动节当天，我们继续来关注歌坛的劳模。出道13年根本停不下来的张靓颖又将举行歌唱 Jane John 真相，5月5号将会登陆北京。那首先听到的是她的这首最新单曲《贪恋》。 都你笑的，输给了你哭的，努力快乐才最难过，对我来说有更好的选择，可以在那样做， 在天空的人啊，是离开还是回家？纤柔呼吸的蔚蓝里，会不会害怕牵挂？习惯漂泊的女孩，没想过为谁停留，在拥抱和回首之间，泡沫被亲吻长久。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安，俯瞰城市和山川，发现开始思念这大地，哪里有你的存在？就这样的一直走，冒着目光从来不回头，却在知无过后突然找到停下的理由。当我双脚奔跑过的田野变成落日的颜色， 这是陈明2018年专辑在《未知命运的河流上》当中的《河流》。从94新生代的崛起到1998年岭南歌坛的歌手纷纷北上签约国际大公司，2000年面对唱片销量滑坡，借助《我是歌手》迎来第二春，在歌坛沉浮20多年的陈明依然保持了做歌手的初衷。接下来这一位，大家叫他歌坛公务员，因为他几乎天天演出，他不是在开唱就是在去唱歌的路上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所演唱的这首《月下呆杜鹃不来》，这是他2010年专辑《天之大》当中的歌曲。这位歌坛劳模就是费玉清。 看一回宁静的桥椅，数一数落点的波纹，我已暖了石栏的青苔，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。月里绣雪新娘绣，把金杯掩盖你光艳瘦。一座小夜在此逗留，客厅它允许今夜来风。像梦里的青草吐覆手，生心海年朝的掌心依稀漂泊踉跄的孤舟，水灵灵眼明明似悠悠，何处是我恋得多情忧。风嗖嗖柳飘飘，雨轻抖抖，宁愿唱一上春的歌喉。看一回宁静的桥椅，数一数落点的波纹，我已暖了石栏的青苔，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。月 灵修学心养修，把金杯掩盖你光颜瘦，一座小夜在此逗留，客厅他允许今夜开封。平原春似他的钟声，像梦里的青草吐复手，身心还年长的掌心依稀漂泊踉跄的步骤，水灵灵眼明明似悠悠，何处是我恋得多情幽，风嗖嗖柳飘飘雨前抖抖，令人唱一上春的歌喉。平原春似他的钟声，像梦里的青草吐复手，身心还年长的掌心依稀漂泊踉跄的步骤，水灵灵眼明明似悠悠，何处是我恋得多情幽，风嗖嗖柳飘飘雨前抖抖，令人唱一上春的歌喉。 回头看，梨花一落千山。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，像涓涓温柔途经过百川。若遗憾遗憾，若心酸心酸，又不是非要圆满。来年秋风暖，笑看 张杰在榜单曲《如歌》，勤奋和机遇是对等的。那出道至今，张杰手握十张专辑，那这几年又转战了网综这个 IP。 不爱说话的他总是用行动一次一次证明了自己。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歌坛劳模，自然少不了这一位，因为他向来被看作是歌坛的拼命三娘。自从看我七十二变之后，就开始挑战各种高难度。为了让每一张专辑都能给听众带来惊喜，他可谓是不遗余力。那就是 Jolin 蔡依林。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就来自于蔡依林的《日不落》。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的歌坛劳模没有办法一一隶属了。对歌迷来说，当然要珍惜舞台上歌手的发光发热了，因为正是他们的辛勤汗水，我们才可以愉悦我们的耳朵。好，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，下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中歌榜的冠军曲，我们稍后见。 我也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寄出代表爱的

你好，我是耿化。五一劳动节，劳动最光荣，那对歌手来说，他们的作品就是歌曲啦，而在榜上的成绩就是对这些歌曲的评判和肯定。所以这个小时我们就来分享中歌榜2018年的冠军曲目，我们榜单上的光荣模范。首先听到的是在过去几周的一首冠军作品，这是张信哲携手才女朱静溪带来她的全新单曲，深邃深沉而优雅的这首情歌《不再》。 分不清现实或梦境，我们的对白和呼吸，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，从此不再离去，再拥抱我一夜，再拥抱我，再温暖我一夜，再温暖我，多么希望我自己希望我自己不再，不是我一定要握紧，也想就这样放过自己，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，属于那一个人，过安稳的人生，再拥抱 间，天黑越容易犯错，屋顶会着火。Let me down. Take it all the way. 去到最高点 I don't wanna stay. Yeah,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. 哦，天黑人容易犯错，屋顶会着火。 刚才这首是来自宋茜的《屋顶着火》，在中国榜第十一期空降冠军，第十二期蝉联。那这首歌不仅是今年中国榜截止目前唯一的一首空降冠军，也是在去年第27期张靓颖《请让爱情相信你》之后，将近40期榜单才再次出现的一首空降冠军歌。接下来这首歌是在春节期间发表，感动了很多人，特别是处在上有老下有小阶段的人们，一时间忘了自己曾经的梦想，一时间忘了和家人的陪伴。我们顾不上自己的爱好休闲，只为了我们的家人能够生活得更好一点。在五一假期，你当然了要抽出多的时间和你最爱的家人在一起。我们就来听中歌榜第七期、第八期、第九期、第十期四连冠的这首韩红《一时间》。 一时间我忘了黑夜还是白天，我忘了亲人朋友还在身边，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。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，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，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。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，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。再见了那个有想的小孩，忘了把那些没有爱的伤害。我要什么已经不需要答案了，40岁已经来，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。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，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。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，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。 心意，用心的爱。 好音乐就在这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沧桑的月，爬过漫长的夜，又是绵绵细雨飘落的带丝衣，竟是那些记忆。是那么绝对，没有一丝后悔。一朵人海中的红蔷薇，体会梦的曲折，百转千回无所谓，勇敢绽放有多美。 这几年张靓颖在影视方面的成绩斐然，不但有为不同影视剧所演唱的作品推出，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今年中国榜第五期第六期冠军，在去年底杨子姗陈晓主演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叫做《红蔷薇》。电影电视剧几乎每天都会有新作上映，在这个繁荣的市场影响之下，影视 OST 也占据到了越来越大的比重。去年底邓超主演的电影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改档上映，李健也演唱了回归主题曲《城市之光》，这首歌在今年第三期中歌榜上成功登顶。 在这座城市中央，在那最高的地方，据说是他的灵魂在深夜闪闪发亮，没什么能够隐藏，甚至是你我情长，他也会分辨是非，还有邪恶和善良。当那 想，梦境在城市投放，如幻的荒诞景象，是现实的真实模样。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一场大雨将爱隔离，一个人在狂风中想着你，放声哭泣，好想拥抱着你，告诉你那么爱你，只是过去还过不去，心碎成几千块玻璃，就是爱你爱到不能自己，你怎能狠心离去，我爱着你， 下我的背影，你会不会像我一样伤悲？我爱着你，我爱着你，一个人守着两个人的回忆。 颜值控， 潮流控， 一汽丰田首款 DNGA 蜂巢概念 SUV 奕泽，搭载全新2.0升发动机亮相北京车展， 就要挑剔的你， 预售开启，详询经销店。一汽丰田， 联通冰激凌套餐，每月99元，全国流量不限量，全家无限用。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在线香河。The weather。 今天前半夜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天气，总体雨量不大，请注意防范。明天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扩散条件较为有利，适合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，紫外线比较强，外出要注意防晒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夜间阴，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晴，偏北风2到3级，最低气温1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、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2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4，适宜您穿甲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店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。纪录片《最美中国大有可观》第二季将于5月3号在优酷上线播出。这一季节目包括故宫、中国天眼工程等内容。纪录片以无人机全景航拍的角度，让观众领略你从未见过这样的中国。本季纪录片在展现美景的同时，更关注于展现人。无论是传承千年的古老技艺，还是气势磅礴的现代工程，在纪录片中最终都浓缩成一位位匠人或者工程师的剪影。最美中国系列开辟了纪录片航拍的新视角，通过独特的视角和镜头运用，江南京城秦淮河上浮光掠影，大江大河的深情追溯，普洱与龙井的悠悠茶香，城市中平凡人的生活，乃至民族古老文明都一一细数。本季最美中国的镜头下，不仅有瓷器、宣纸、丝绸这样的传统工艺，更加入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大型工程，比如位于贵州省的世界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。据悉，在最美中国的基础上，优酷将携手海外制作团队打造最美中国国际版， 该版本已成为年度对外传播的重点项目，并将在国外主流媒体渠道播出，以更国际化的视角和制作水准呈现大有可观的最美中国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一滴要幸福，你吃过太多苦，再次靠终于可以满足。一滴要幸福，曾绕过太多弯路，到此刻终于能够结束。 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我们继续在五一听我们榜上的模范冠军歌。那这一时段也来到了2018年和2017年冠军歌的交汇点，首先听到的是跨年冠军。在2017年第57、51期和2018年第1、2、4期五周的冠军歌，李宇春一趟。 万里乌云远处，空空，炙热，少女，春天，呐喊， 万物生，破土而长，年少之梦闪闪发光，有生者向现实开枪，谁先嚣张，谁先投降，谎言在。 心关堂，非要活着天亮。 冬至，虚幻，当空，格格，无入。 大风吹着纵火狂，天地混沌不明真相，沉默着火不屑开枪，越是倔强越是悲伤，跌跌撞撞闯过马乱兵荒，几分胆量不卑不亢，渺渺你我青春轮流阵亡，一腔无邪热泪盈眶，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，烂泥扶墙小心塌方，春心 网络时代，大家可以越来越方便地获取大量的信息，我们做事情也好，学习也好，也变得更加的便捷。不过呢，每件事情都会有两面性，

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。烈火前用力爱，哪怕肝脑涂地，不求任何人满意，只要对得起自己。关于理想，我从来没选择放弃，即使在回头吐脸的日子里。也许我没有天分，但我有梦的天真，我将会去证明用我的一生。也许我手比较笨，但我愿不停探寻，付出所有的青春，不留遗憾，向前跑。迎着冷眼和嘲笑，生命的广阔不敌寂寞，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于旧绕，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，继续跑，带着赤子的骄傲，生命的闪耀 我们继续在五一来听中歌榜近期的模范冠军歌。刚刚这一首是到目前为止出现的第一首翻唱冠军曲目，这就是在去年第42期夺冠，鹿晗翻唱 GALA 乐队的代表作《追梦赤子心》，这也是李晨导演电影《空天猎》的片尾曲。那接下来这一首呢，是今天节目当中的唯一一首中外歌手合唱歌，也是从去年到目前为止在张杰 Tortoise 之后又一首中歌榜的英文冠军单曲。这是2017年第39、40、41期三连冠，张靓颖 Nay You 共同带来 Angels and Harmony。 在这里耿话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We'll be right back.